入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， 曲艺相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。 1984年，张明敏凭借着一曲《我的中国心》成为了尽人皆知的香港著名歌手。后来张明敏成为了香港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执行董事。也许各位还不知道，这么多年来他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路。在我们今天的星光之旅当中呢，我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张明敏的故事。各位好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我是您的司机韩涛。旅行开始，先为大家送上一首张明敏演唱的经典歌曲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。 晚风轻拂澎湖湾，白浪逐沙滩，没有烟林醉斜阳，只是一片海蓝蓝，坐在门前的矮墙上，一片片怀想，也是黄昏的沙滩上，天子脚印两对半，那时外婆拄着杖，将我送轻轻弯，踩着薄暮走向渔北暖望的澎湖湾，一个脚印似小雨一串，消磨许多时光，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在回家的路上。澎湖湾，澎湖湾，外婆的澎湖湾，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，还有一位老船长。 外婆的澎湖湾来自于张明敏。1957年，张明敏出生于香港，曾经是香港九龙一家电子表厂的车间工人。他自小喜欢唱歌，一直想成为一名歌手，也为此付出了很大努力，但始终是一个小角色，经济的主要来源还是靠在电子表厂的工作。不过平凡的生活却孕育着不平凡的梦想，张明敏也从未放弃过自己的梦想。下面呢，先来听一首歌曲《梦驼铃》，来自张明敏。 攀登高峰望故乡，黄沙万里长，何处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敲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纵千里山，天边归雁地残响，小关在何旁。风沙飞不去一 去苍白，含一滩血泪。望故乡，黄沙万里长，何处传来驼铃声，声声敲心坎。盼望踏上思念路，飞走千里山，千遍归雁披残墙，墙关在何方。黄沙吹老了岁月，吹不老我的思念。曾经多少个今夜梦回秦关，飞不去苍白，含一滩血泪。黄沙吹老了岁月，吹不老我的思念。曾经多少个今夜，梦回秦关。 梦驼铃来自于张明敏，张明敏自幼喜爱唱歌，对音乐有这种特殊的天赋。家庭的清贫没能让他跨进音乐学校的大门，但他热爱音乐的心却从没有改变过。凭借着顽强的意志、不屈的精神和执着的追求，张明敏决定自学成才。而他自学成才的第一步就是参加歌唱比赛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，张明敏演唱的《龙的故乡》，过后继续再聊。 你可见过龙的模样，龙的光芒，你可见过龙的模样，你可见过龙的光芒。啊，跟着黄河，跟着长江，你会找到龙的 登上坡的门，登上泰山，登上坡的门，

话说1973年，张明敏的名字登上了香港电台优秀歌手龙虎榜，颇有名气的永恒唱片公司为他录制了第一张个人专辑，叫做《乡间的小路》。从此张明敏全身心投入到了艺术创作的工作当中来，和歌唱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首由张明敏带来的这首《乡间的小路》。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木桂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横把锄头在肩上，牧童的歌声在荡漾，哦哦哦哦，他们唱，还有一支短笛音乐在吹响，笑意写在脸上，哼一曲乡居小唱，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，多少落寞惆怅都随晚风飘散，遗忘在乡间的小路上。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牧归的老牛是我同伴，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，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， 乡间的小路来自于张明敏的演唱。张明敏的演艺生涯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个歌坛的强者。打从1979年开始他的演艺生涯以来，他一直注重勤学苦练，艺术上精益求精，力求把最好的歌曲、最佳的演绎奉献给喜爱他的听众和观众。他接受过戴思聪、宋池、魏秀贤等许多位老师的严格训练，并深受他们的好评。下面呢，再来听一首张明敏带来的《陇上行》。这首歌曲也是张明敏在1984年央视春晚上演唱过的那首歌曲。 我从陇上走过，陇上一片秋色，枝头树叶金黄，风来声瑟瑟，仿佛为季节讴歌。我从乡间走过，总有不少收获，田里稻穗飘香，农夫们说个微笑在脸上闪烁，若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。 着白云几多，青山不寂寞，用小河潺潺流过，我从楼上走过，心中装满旧事，若是有你同行，你会陪伴我重温往日的欢乐。 陇上行来自于张明敏，1982年张明敏录制了第二张专辑唱片，呼吁大家一起爱国，在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，获得了黄金唱片奖。随后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，我的中国心等等专辑相继问世了，把他的知名度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。下面来听这首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，由张明敏带来。歌曲过后我们稍事休息，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，各位稍后见。 一把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，经脉是长城，动脉是黄河，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，提醒你，提醒我，我们拥有个名字叫做中国。我们都见过，在谷底泥泞我们同熬过，就是民族的气节，就是洋洋的气节，从来没变过。 从前说什么也别说，哪怕沉默都是个， 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。黄土塑成千万个你我，经脉是长城，动脉是黄河，五千年的文化是生生不息的脉搏，提醒你，提醒我，我们拥有个名字叫做中国。我们都见过，在谷底泥泞我们同熬过，就是民族的气节，就是洋洋的气节，从来没变过。 从前说什么也别说，哪怕沉默都是个， 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名字叫中国。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，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，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，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，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，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。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 荟萃， 曲艺笑声好宝贝， 奥运北京五环路， 快乐同行笑声飞，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。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，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，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， 南湖我想你，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， 猴要问，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， 星光闪耀， 人气爆棚， 星光之旅，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。今天的旅程呢，沿途跟您来聊一聊著名的歌手张明敏的心路历程。1983年的二月，香港青年联合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张明敏，要录一首爱国歌曲，名字叫做《我的中国心》。因为当时香港演艺界肯唱国语歌的大牌少之又少，又完全是公益性质，所以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。那么后来张明敏和这首歌曲之间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？一首《风采依然》之后我们再聊。 长江浪黄河水岸，太阳照得万丈光，照得东方紫竹闪闪亮，黄皮肤黑眼睛刚，凝聚万千古的力量，东方紫竹依然放光芒。多少年坚定信念，赶走忐忑不安，多少年风雨飘摇，我们风采依然，曾落过种种历史使命，绝不退让，不曾想过奔他方，狂风巨浪，信念心苍茫茫，信念心悲与喜，信念心泪和笑，信念心傲，我们血脉永相连。水岸，太阳照得万丈光，照得东方紫竹闪闪亮，黄皮肤黑眼睛刚，凝聚万千古的力量，东方紫竹依然放光芒。多少年坚定信念，赶走忐忑不安，多少年风雨飘摇，我们风采依然，曾落过种种历史使命，绝不退让，不曾想过奔他方，多少年坚定信念，赶走忐忑不安，多少年风雨飘摇，我们风采依然，曾落过种种历史使命，绝不退让，不曾想过奔他方，狂风巨浪，信念心苍茫茫，心悲与喜，心连心泪和笑，心连心傲，我们血脉永相连。 长江浪黄河水岸，太阳照得万丈光，照得东方紫竹闪闪亮， 风采依然来自于张明敏。 那个时候的张敏敏才是一个无名小辈，听到要找他去唱歌的消息之后呢，他觉得无所谓就去了。但是他后来一唱就深深喜欢上了这首《我的中国心》，接着他拿这首歌作为主打录了一盒磁带投进了市场。那时的他并没有钱，只能一切从简，磁带投入市场后几乎没有什么反响，他很失望和沮丧，依然做着他的职业工人和业余歌手。接下来呢，再来听一首歌，来自张敏敏的《一剪梅》，之后咱们接着聊。 纵旗迎向草原广阔，层层风雨不能阻隔，总有云开日出时候，万丈阳光照耀你我。真情像梅花开过，冷冷冰雪不能淹没，就在最冷枝头绽放，看见春天走向你我。雪儿花飘飘，北风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数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。情剪萧萧，天地一片苍茫。一剪寒梅傲立雪中，只为一人飘香。爱无数爱，无怨无悔，此情长留，情剪。 一剪梅来自于张敏敏的演唱。1983年，正在做着央视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袁德旺，想请一位香港演员来参加春节联欢晚会。为了了解香港演艺界的情况，袁导来到了深圳，因为那儿能看到香港电视台的节目，但他们没有找到一首合适的歌曲。一天，他们乘车外出的路上，司机放了一盘磁带，车里立时响起了《我的中国心》的优美旋律。袁德旺越听越激动，这不就是一直要找的那首歌吗？他迅速翻录了这盒磁带，带回北京给上级打了报告，希望能请《我的中国心》的原唱张敏敏来北京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。而这个报告很快被批准。那么后来的故事又是怎样发展的呢？一首张敏敏的《龙的传人》之后接着聊。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，它的名字就叫长江。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，它的名字就叫黄河。谁不曾看见长江美，梦里长生有长江水。谁不曾听见黄河转，澎湃汹涌

开心乐呵呵。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，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，继续来聊一聊张明敏。自从张明敏唱着这首《我的中国心》登上1984年春晚的舞台后呢，凡是有他出场的演唱会，人们都会异口同声地高呼他的名字。1984年的8月，应北京青年报的邀请，张明敏作为第一位香港歌星在首都举行了个人演唱会，并为当时的全国开展了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举行了义演。1988年他为第11届亚运会集资筹款，历时一年多，走了24个城市，开了154场个人演唱会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张明敏为祖国做出了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，他也成为了大家学习的榜样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张明敏的歌曲，叫做《拜访春天》。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颜，好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，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颜，好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山巅，忧郁兮兮浓浓的山巅，你飞散发成春天，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诗篇。你说我像诗意的雨点，轻轻飘上你的红颜，好啊，我醉了好几遍，我醉了好几遍。我又来到你门前，你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，轻轻地说声抱歉，这一个世界也没有春天。啊啊啊啊啊啊，你只是用柔柔乌黑的眼，啊啊啊啊啊，这一个世界也没有春天。 拜访春天来自于张明敏。1984年至今，张明敏在国内的义演活动是不计其数，为爱我中华修我长城活动，为残疾人，为北京亚运会，为赈灾扶贫，为希望工程，为中国旅游代言等等，如此众多的义演，不是一般的歌星所能够做到的。如果说当初永恒唱片公司包装他时是把热爱中国的形象贴在他身上，那么渐渐的，这种爱已经浸透了他的肌肤，变成了他的血肉。张明敏曾经说，我对我的祖国有着深厚的感情，当我登上万里长城时，面对着千山万壑，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。是啊，祖国的大好河山谁又不爱呢？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张明敏的另外一首歌曲吧，《长城谣》。 万里长城，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，高粱飞，大豆香，天地黄金少宰羊。自从大难平地起，坚毅如月同南方，苦难当奔他方，骨肉流散父母伤。莫辞 难忘，仇和恨日夜只想回故乡。大家拼命爬回去，哪怕在路上好强，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，是万万同胞心一条，心的长城万里长，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外面是故乡，四万万同胞心一条，心的长城万里长。 长城谣来自于张明敏。其实张明敏不仅是一位爱国歌手，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。多年来，他借助自己的声望，为推动香港与内地青年的交流，先后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、二届政府的推选委员会委员、北京市青年联合会的副主席、第九届港区人大选举会议成员等等。对于这么多的头衔，张明敏只是表示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，能用自己的歌声和工作来促进两地青年的交流与合作，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繁荣发展，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做些贡献，是他最大的心愿和快乐。在今天旅行的最后呢，我们再来听一听张明敏的另外一首歌曲吧，叫做《又见柳叶青》，希望各位会喜欢。我是您的司机韩涛，这里是娱乐大篷车，代表本期的调度员直升技术叮当，感谢各位的乘坐，下次旅程不见不散。 柳叶儿青又青，我吹的是那春风，是前路边桃花开，去年见不到你回来，说过我和你再相逢，柳叶青桃花朵朵红。又见那柳叶青，吹的还是春风，一年一度花又开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。有情，吹的是那春风，是前路边桃花开，去年见不到你回来，记得你曾说过我和你再相逢，柳叶青桃花朵朵红。又见那柳叶青，吹的还是春风，一年一度花又开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，仍然见不到你回来。